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12月5号分别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和乌克兰宣告成立。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，称颂他的革命生涯和业绩。